妈妈一样，走遍天涯海角。

昨日送。

竟心还不安稳，一个倒锁住一个人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河，回忆回来你不在。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何必疼惜我的伤口？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爱已经伤痕累累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到此为止麻烦下一位。心灰何必用你犯的罪拼命惩罚我的每一天，还是崇拜真爱，还是会去追，我要付出一切是对的，只是你不配。我要爱我所爱，为我自己存在，我是愿所以只有多聪明一点，像个钻石越磨越耀眼。我不害怕落空，那些幸福的人多少年慢慢寻找心里的完美，拍拍身上的灰，擦亮我的眼，对我要的真心真意天风沙，我的心不为谁融化，我的泪洒片沙漠不开花，不愿为你牵挂。给爱流浪的人一个家，送给孤独的人真心话，经过这些年你还想我吗？其实也不必回答，多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，又何苦执着谁对谁最真心，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念出我一滴泪的眼睛，多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。

直在折腾。 才会来到。

当那太阳升起的时候， 我好累，我好疼，到底爱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于灯火阑珊处，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？